一直到了晚上，依然没有想到什么有效的办法。下班的时候，石毅决定回家。推开家门的时候，他爸爸正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回头看见是石毅，微微皱了下眉。 怎么今天石老板有空回家吃饭了？ 从里面刚走出来的石毅老妈立刻数落了他一句。 儿子一回来，你就冷嘲热讽的这副死样子，有完没完？ 他走过来，帮石毅把包和外套都放在旁边，然后拉着来回看了半天。 还行，没瘦。 何止没瘦啊，这两天都在酒桌上泡着，估计胖了。 这句话说的沙发上的手掌哼了一声，不过旁边两个人都没怎么理会。石毅回来之前打了电话，所以家里准备了不少菜。他爸爸回头看他一眼。 你是饭前跟我谈呢，还是饭后啊？ 看手掌时间。 那就饭后吧，省得你说什么倒我胃口。 话音刚落，旁边的石毅妈妈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。 哎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 石毅在旁边看着，跟着笑笑。到底是回家里吃饭，饭菜都是最可口的。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吃完，石毅妈妈和家里的保姆去洗碗，石毅跟他父亲两个人就去阳台抽烟。 也就你回来了，我才能在家里头抽两根烟。 石首长有点不满地抱怨了一句，石毅笑笑，然后打上火帮他把烟点上。两个人抽着烟都没有立刻开口。阳台外头往外看是一片杨树。石毅记得还是自己很小的时候还挺喜欢爬的。军区大院里能打发时间的东西不多，凑在一起除了打架爬树也没有几样事儿了。一根烟抽了快一半，旁边他爸爸才开口说。 你那个公司情况怎么样啊？ 还行，发展的速度和预期差不多。 单独创业就是得吃苦，前面辛苦点儿是肯定的。 石毅的父亲开会开多了，说话也是透着一股领导做报告的劲头。石毅已经习惯地点点头，没吭声。他爸看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又问了一句： 那你那个什么演员女朋友呢？ 这次石毅倒是真的有点意外了。他抬头看了他爸一眼，半天才皱着眉实话实说。 分手了。 为什么？ 他爸爸语气里听不出什么端倪来，视线还放在眼前黑漆漆的夜空之中。石毅有点唏嘘地抿了下嘴。 性格不合适。 我看你啊，跟谁都不合适。 旁边的首长瞪了他一眼。 两个人哪有刚刚好合适的，人跟人之间都是相处着来的，你就抱着你那点东西死不撒手，到最后谁都受不了你。我跟你妈结婚之前就见了两面，不也一辈子了，你这么挑三拣四的，哼，我看你最后能选个什么样的。 这话题显然已经是遗留的历史伤疤了。每次提起来，石毅的父亲就有点上火。他一通话数落完，最后还有点不满足地补了一句： 当初让你当兵也是，死活不愿意。 石毅驾轻就熟地对这番旧曲新说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反应，任由他家首长数落完，看着一根烟抽完了，就又递了一根过去。 还要吗？ 他爸摇了摇头说： 医生说不能多抽，一根也就差不多了。 说完这句，看了一眼石毅。 我告诉你，父母年纪也都大了，以后你什么都得靠自己，别成天这么稀里糊涂的。 我知道。 鉴于他态度比较良好，首长终于表情缓和了一点。爷俩靠在阳台上又待了一会儿，心知石毅心里有事的长辈才开口说： 到底今天什么事儿？说吧。 我想请你 出面周旋件事儿。 周旋？ 这个词让他父亲皱了下眉。 说清楚。 然后石毅把整个威赛这件事情说了一个大概，但是并没有提英明的名字。只不过他们家本来跟威赛的人也有点交情，话说出来倒是不复杂。首长听完之后考虑了一会儿。 所以你希望我出面帮威赛说句话？ 嗯，因为本来接下来也有合作的计划，这个人情我想帮。 现在去跟威赛那边的人谈其实已经不合适了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因为现实的损失已经在那里摆着了。如果本来消息的走漏就不是一个人，那么这个缺口怎么补都补不上，这基本上是要断人饭碗了，任谁都不会答应。所以石毅只能从他威赛的竞争对手那里去想办法，如果对方肯放威赛一马，自然威赛的人也就没有什么理由非要找个人出来做文章了。但是这种事儿他的面子不够，甚至他舅舅都不够分量，能找的人也就只有他父亲了。他爸爸看他一眼。 就因为公司的事儿？ 这话问得比较玄机，石毅连停顿都没有，很干脆的点头。 嗯， 行了，这件事儿我知道了。 石毅的父亲摆了摆手，既没有表示说这事儿他答应了，也没有告诉石毅他准备怎么处理。但是石毅也没有问。两个人后来又随便聊了两句，直到石毅父亲的手机响了，有人找他有事儿才去忙。一直等到后来从家里出来，石毅走进电梯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表情有几分轻松的笑意，也有几分难以分清的压抑。石毅去找家里人的时候，其实威赛也找上了英明。并没有打电话提前预定，而是直接找到了英明家。英明当时开门看见外头站着的那位律师的时候，下意识地皱了下眉。对方明显是想进屋，结果被英明很干脆地拦住了。 要谈什么出去吧，我家里不方便招待人。 律师也没说什么，两个人就近找了一家茶楼要了包间，随便点了点东西。等到茶水点心都上了，服务员临出门的时候，英明交代了一句没什么事儿就别过来了。看得出来他们是来谈事儿的，服务员也很识趣，点点头才退出去。英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 对于他的痛快，律师点点头，然后拿出一份文件。 具体的情况我觉得英明先生也不需要我赘言太多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威赛的竞争对手一直在用拉力赛的事情攻击威赛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保障。 什么意思？ 你可以先看看这份文件。 把东西递给英明，律师在看他的时候也喝了两口茶。热气蒙住了他戴的眼镜，他也没有去擦，只是不动声色地喝着。等到英明看完了把东西放下，他也才放下茶杯。 怎么样？ 英明并没有立刻回答。律师看他的样子，意料之中地挑了下眉角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补了一句。 其实，这边条件已经开得相当不错了，英先生也实在不需要太执着。 在我看，这份东西是在强人所难。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家都获利的事情。 律师的笑容还是那种带着某种特质的，他摩挲着手上的茶杯，等到眼镜上的雾气都散了才推了一下。 现在去国外本身也能避开媒体的骚扰，对你来说也是种解脱。